Hello，你好，我是李超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呢，本专栏就进入了尾声。不得不说啊，这是一段让人难以忘怀的旅程。在这段旅程中呢，我也力求对每一篇文章都能做到精雕细琢，将要讲的内容呢，说清楚、写透彻。那音视频直播技术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，一方面，音视频相关知识的学习成本确实要比学习其他知识高出很多，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去理解、去积累。而另一方面呢，音视频相关技术还普及的不够。对于大多数研发同学来说，可能还不知道有哪些好用的音视频库，更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音视频开源库做一些有意思的产品。但我敢肯定的是，随着 5G 的到来，音视频直播技术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。你不光可以用它来实现娱乐直播、在线教育、音视频会议，还可以利用它来实现实时传输、娱乐互动、远程协同等等这方面的这个产品，像这个在线 K 歌、远程相亲、远程办公等等，那这些呢都属于音视频的这个应用范畴。可以说，音视频直播技术是 5G 落地后的最主要的场景。那目前阿里、腾讯、今日头条等这些大厂呢，都纷纷举办音视频技术的高峰论坛，并花大价钱网络这方面的人才。这就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 5G 时代抢得先机，为下一个十年做好准备。而本专栏的一个主要目的呢，就是向你普及音视频直播技术知识，教你使用 WebRTC 在浏览器之间实现一对一的通信，那共享桌面。那不光如此，通过使用 MyDuze 这类 SFU 流媒体服务器，你可以非常容易的实现多人的实时互动。那更让人欣喜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还可以将实时互动系统与传统的直播系统相结合，构造出既可以进行实时互动，又可以进行万人直播的直播系统。这些功能呢，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儿。本专栏就是按照上面的顺序向你逐一展开讲解的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讲解了如何通过 WebRTC 实现一对一的实时通话，并以这个一对一的实时通话为核心，向你介绍了其中用到的基本概念和知识，比如 NAT 穿越、媒体协商等等。紧接着呢，在一对一的实时通话的基础上，我们又进行了升级改造，增加了 SFU 流媒体服务器，这样就可以实现多对多的实时通话了。在这部分内容中呢，我重点向你介绍了 MyDuze 流媒体服务器，讲解了 MyDuze 的架构设计，并通过类图和时域图对 MyDuze 做了全面的剖析。那最后呢，是传统音视频直播系统的构建。那对于传统直播技术来说，最主要的是使用了 CDN 作为媒体流的转发中介，那使我们的直播系统可以支持上万人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同时在线。那通过这些知识的学习呢，我想你应该至少知道了 WebRTC 在音视频实时通话中的作用，并清楚了传统直播与实时互动直播的区别。事实上啊，你还应该知道如何通过 WebRTC 实现一对一的通话，如何实现多人的互动，以及如何实现一套传统的直播系统。当然，本专栏只是学习音视频相关知识的一个开始，而音视频知识纷繁复杂，不可能通过一个专栏就将所有的音视频知识全部学通。对于在学习本专栏之前没有接触过音视频技术的同学来说呢，还要学习一些音视频相关的其他知识，比如说 H.264 的基本工作原理、YUV 的数据格式，那如何通过 FFmpeg 进行音视频的编解码，音视频又该如何进行同步，那移动端 PC 端使用 WebRTC 与浏览器的这个区别，以及如何实现 SFU 流媒体服务器等等，这些内容呢，都是你后面需要重点关注的。总之 5G 的到来必然会使音视频成为一门引领时代的技术，而各大厂商呢，早已为此谋篇开局，召集人才，而人才的奇缺也必然会让这些人才呢获得高额的回报。但学习音视频知识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你必须脚踏实地，一步一步来，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各大厂真正需要的人才。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